第十二拜，一心观理，显密一体，身土不二，称名无异持咒，教主即是本尊，大日遮那，同归光寿，华藏密言，不离极乐。数穷三际，恒遍十虚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一段是密境不二，一心观理，显密一体。显教和密教是一体，目前大家好像有点分别，好像显教就是和尚，密教就是喇嘛，所以称为喇嘛教。确实有好些个风俗习惯表现，喇嘛和僧人不一样，服装也不一样，用的法器也不一样，念经也不一样，他们用西藏话、蒙古话念经，我们都变成汉语。服装它也是，但是它保留还是印度的原样，冬天这壁还是坦的，经上说的偏坦又尖。《金刚经》上，长老须菩提问的时候，偏袒右肩，右肩这边是坦的，因为印度热。中国的和尚大袍子一穿，袈裟还是露出来右肩这个地方的，但是一露，大棉袍子在里头了，不袒露了。这个袍是中国古代的俗人的袍，这个不是僧袍，不是僧人的服装，袈裟才是僧人的服装，袈裟还是露着的，右肩还是露在外头，但是里面加了一件袍子，也许有些不同，但是实际说来，现在也有人好像是要保持啊，显出这个不同来，有的人就互相轻视。这显密之间的轻视目前超过禅境。显教说密宗都是邪魔，密宗就说你们这个显教是小圣，互相看不起呀，其实都是错误。我常说显密就是这个拳头，念功做了一个手势，高高举起攥着的拳头，转动手腕、手背、手心，都让人可以看到，然后说这都显现在外头，这就叫显。密是什么？念公又做了一个手势，放下刚刚高举的拳头，人们就不容易看到了，然后说这是密，不是老显在外头，我这样放下拳头你看不见了，这样又举起来你还是看得见，这是显。念公又重新将攥着的拳头举起让大家看见，然后说你现在有缘，你看见了，这是密。 但是它是两件事儿，同时又是一体呀。手背就是手心的背，手心就是手背的心，所以密就是显的密，显就是密的显，而又是一体，都是法吗？佛法吗？怎么能变成两个呢？变成了两个，那不就变成两回事了？可以有一些特色，那是都可以的吗？显教都还有各种不同的许多特色吗？日本把一个净土宗分了十几宗，它各有特色啊。他们合掌也不一样，念佛也不一样，念佛珠也不一样。最特别的念佛珠是多少人共修，多少人合一个念佛珠，大家围着坐一圈，这个大念佛珠每个珠子这么大个，每个人管一个，就好像流水作业，面前有个珠子，一来就推一个。南无阿弥陀佛，珠子又来了，别人他推过来的呀，到了你这儿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再推一个，每个人就这么推，这么念的，所以他这是特色。这个特色并不能说这是两个，是吧？显和密是一体，显和密呀。再有，这个地方还有一个，大家弄得很乱。真正密宗所指的显教是什么？我问过贡嘎活佛，他说密宗所指的显教不是指着整个咱们大陆的全部的佛教，所谓显教是中论以下的佛教经典称为显教。而且在西藏学密的人先要学12年的显教作为基础，脱产学习12年，像三论呢，学到中观见，诚实论、俱舍论、中论等等的，这一些教典很多的，这些书是很好的，这个称为显教。再往上，到了我们的般若、法华、涅槃什么的，这个不在密宗所谓的显教范围之内，这是显密共的，显密共同的。密宗说显教低，是小圣，是指着三论以下的，那跟我们的说法是一样。佛教分十宗，诚实宗、俱舍宗，这都是小圣教，那就是低的吗？三论就是大小圣交界的地方，它是小圣的最高，而还不够大圣，所以这个以下称为显教，而且称为显教低，不是批评整个的大陆的原有的佛教。但是学密的人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，加上他自个儿的意思 就是说，像你们原来的汉地所有的这些个都低，因此只有西藏那儿去学的东西才是高的。这个是错误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这是一种谬解，这个需要慢慢的来澄清。现在就是说澄清不完呢，现在许多问题比这个还严重的还在那儿错。像这样些问题咱都等一等吧。而且密界里头玄至显密是一个根本界呀。密宗十四根本界中第六条为诋毁自他宗派。你看不起显，为什么密宗他要学十二年显呢？必须要有这个基础啊。所以真正的学密是很艰辛的一个修持啊，需要学十二年的显教，然后修四加行，十万个大头啊，浑身倒下去的这个头磕十万个。不光是磕头，要一边观想，要念，这么磕，要供十万个曼达，又念十万遍百字明，金刚百字明，一百个字，以及上师相应法，四样的四加行。四加行就是什么都不干，脱产，快的也要三年，这就十五年了。要传一个普通的法去修，又修几年，然后给你开顶，这样又三四年，才开始给你传戒，传大法。还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传的，还要看根气。得了大法的人，完后就闭关了。一个关是十二年，这个闭关是真正不出来的。所以，他这密宗修持成就快，他是修持的认真。紧指不松懈。至于密教的高，也是有根据的。日本到中国留学，他们从中国回去之后，他们判列这个教的等级，列十住心，把这个人的情况分为十个等类，叫十住心。最初就是一生低扬心，就好像动物似的。这种人说的很愚昧无知啊，说的不信佛的人，一点点上来，小孩似的一点点上来，说到上头就是这样子。第八，他列的是禅宗。第九是华严。第十是密宗。密宗称为秘密庄严心。三身四慢呢。当时日本华严宗相当于中国唐朝。跑到天皇那儿去，不服啊，说他们怎么说比我们华严还高，从来都是华严最高啊，怎么他们比我们高啊？ 天皇就把他们都召到御前，就问他。天皇他说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就回答，他说是，我学了秘，学了这个法，总之，我就是从自身就放光。说的时候，他就放光了，放光就把整个日本的皇宫全照亮了。当时就是所有的参加辩论的、告状的人都磕头了，皇后也顶礼献袈裟，这样他这个叛教就成立了，没有人敢否定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密之高，它是诸佛的境界，诸佛的自受用境界，所以它确实是毗卢遮那所说，在天宫上所说的，华严也是毗卢遮那在天宫所说。一般说这是显现，其实释迦牟尼也就是毗卢遮那的应化，一般都在地球上说的。那么到了密教，秘密庄严，这个就是佛教里头最深入秘密庄严心所流露。净土宗是密教显说，所以密教的所有在这里面我都是平等的。你说我修什么都可以，你赞叹密宗的时候也是赞叹我的念佛，赞叹我的禅宗，你赞叹禅宗的时候也是赞叹我的密宗，赞叹我的净土，你赞叹净土的时候也是赞叹我的密宗，赞叹我的禅宗。我这里头我确确实实平等了，但在平等之中，密宗确确实实是实住心，这个说法是成立的。净土是密教的显说，禅宗就是密宗的最高的心地法门的最上的切缺，叫做立断。切缺翻立断，那么立断之外还有一个顿超，和禅宗还是略有不同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就是整个的教的情况，显密是一体的。所以我们说到密宗的殊胜，密宗的实住心最高，夏老师他说密宗不但跟净土宗是一体，跟显教整个也是一体，那跟净土更是一体了。身土不二，我们这个身跟这个土不是两个，都是从心所流现，心流现出来身，心流现了土。所以你看看，法身居长吉光土，报身居十报庄严土，破了见思惑就是方便有余土。我们还是凡夫，我们就是在凡圣同居土，这个土跟我们这个身不是两个，都是由于你现在 断货的水平决定而是什么深，而是什么土吗？直接是一回事。称名无意持咒，你称名念这个名号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而且确实我在称名里头，我确实得到了密宗的很特殊的感应吗？密宗是有最高的佛，比毗卢遮那还要高，红密称为阿达尔玛如来。阿达尔玛如来的心印在持名的时候就显现了。当时我还觉得我这个念佛怎么出了阿达尔玛佛的心印，后来才知道同时就是阿弥陀的心印。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事儿，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，心印是密宗的事情咯，净土宗从来没有谈心印呢，密宗有心印，观音菩萨、阿弥陀佛的心印是筛字、梵文，有的佛像写了那个字，有的佛堂，像夏老师的佛堂，大的梵文的筛字在那儿，印这个心呢。无意持咒，而且这个南无阿弥陀佛用印度话来念南无阿弥他巴，这一句佛号就出现在往生咒大悲咒里头，但是我们注音注错了，南无也就变成了那摩了，阿字变成欧字了，现在写的文字是多婆夜，夜晚的夜，南方很多地方夜就读亚，亚的音，所以你是要把这音念准了，还是跟那个印度文一样的南无阿弥他巴，南无阿弥陀佛印度音的读法，因此我们要念南无阿弥陀佛。阿字很重要，阿现在大家初修要念就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有的人老年了，老太婆了，都念几十年了，你就不要叫他改，但是他不要说我念哦，把别人念阿的再把它改过来，就改错了。称名无意持咒，教主即是本尊。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我们的教主阿弥陀佛，你念佛，教主就是本尊，你又持咒，你又是本尊，那还不就是密吗？大日遮那，同归光寿。大日如来，毗卢遮那佛，华严是毗卢遮那佛，密宗是大日如来，这都是归于无量光、无量寿啊，都是阿弥陀呀。这个有根据吗？这个有啊，我们拿密宗的东密兴教大师， 他的著作里头就说了，大日如来，或名无量寿佛，大日如来，或名无量光佛，说无量光，无量寿，就是大日如来。所以夏老师说这些话都是有根有据呀。那毗卢遮那呢？性教大师他又说了，毗卢弥陀，毗卢遮那跟阿弥陀佛是同体异名，同一个本体，不同的名字，所以这样就是极乐、华藏、阿弥陀佛的世界是极乐世界，毗卢遮那的世界是华藏世界。这两个世界是怎么样呢？是名义一处，那个佛号是同体一名，这个国土是名义，名字上不同了，是在一处。所以这个就是说华藏就没有离开极乐呀，在一处啊。底下还要说密言，密言怎么回事啊？密言有密言经，密言经也是密宗的经典，说佛已超过彼，而依密言住，极乐庄严国，世尊无量寿。密言国土就是极乐国土，他那儿的佛就叫无量寿吗？他又说，密言净土超诸佛国，超过一切佛国呀。他是怎么样超过？他是无为性，是由于无为为性，以无为为性而成的，它是不同于微尘呢。许多世界，世界散为微尘，微尘俱为世界，不是《金刚经》讲的吗？很多世界都是微尘聚合而成。现在微尘不要说是土，就是说这些电子什么什么，这都是微尘聚会成的。所以这个世界将来要坏的，将来要大崩溃大爆炸，全世界整个银河系都完了。这个大是大得不得了，但是这个密言国不同，它是无为性啊，它不是微尘所成啊，所以这个密言也不离极乐，而依密言住。密言住就是极乐庄严国，而这个佛就是无量寿。而密言世界不同于诸佛国，这种清净庄严也就是赞叹极乐世界，所以这两句话就有了。所以大日是大日如来，遮那是毗卢遮那，是华严的佛。大日是东密，管毗卢遮那称为大日如来，所以 日本他很尊重，他日啊，日本呢，这是大日啊，大日如来，都有一个日字。大日遮那，同归光寿，都是无量光，无量寿。华藏世界和密严世界没有离开极乐世界，教主没有离开极乐的教主，国土也没有离开极乐的国土。所以这样的极乐世界数穷三际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这三际，数着来说的吗？这是穷尽呢，找不到头呀。横遍实虚，横着是空间，是遍满十方虚空，东南西北四方，加上四个角八方，加上上下，就是十方。这便于十方，阿弥陀佛，一拜阿弥陀佛。所以刚才我们说，这句佛号要把阿字念准呢。东密星教大师说，他赞叹念佛法门呢，从一个阿字出生一切陀罗尼，一切咒就从一个阿字出生。当时我在念佛的时候，心中就出现这个阿字。那次念佛期很好，那刚解放，密教打了一个基础，显教也再打了一个基础。解放以后前途是如何，完全不知道。那时心是很诚恳啊，很孤啊。这是阿字，阿字出生一切陀罗尼，从一切陀罗尼出生一切诸佛，一切诸佛都从咒出生。所以现在还有，就是说这个密显教净土宗没有绝对的不念一点咒的。你看阿弥陀经经本上后头都有往生咒，很难的有一本阿弥陀经后头不带往生咒的。其他的念大悲咒，念准提咒，和尚成天上殿就是大悲十小咒，你说他是密宗是显教，那不就是唐密汉化了吗？也就是字音走了的密，就是这样。但是现在密宗我们为什么不提倡？确实危险万分的，许多人都在这儿冒充这些魔啊，就跟这些假药一样。中国的茅台买的不好，那不知是什么坏东西呀，他就买这个瓶子。茅台一个酒瓶子就可以买一瓶酒呀，空瓶子可以买一瓶酒，装来之后它就是假货。拿这个瓶装换上假酒，假东西呀， 所以有很多自称密宗的人是冒充的。只有净土，就是密教的显说，最安全呢。他不要叫你去医治一个人呢，这个人他万恶，这个伪善呢，那更可怕呀。他可以做种种的形象在欺骗人，所以不能随便去拜师傅。你不管他有名无名或者什么什么，有名有时候那个名来得很不正派呀。别人不要说他这有这么大的名声，有这么多人的信仰，看来不会错。看来我说是很危险呢。念公讲到此处超然而笑。确实是如此，很多很有名的人，李炳南说的那是大魔王，这不是我说的。李炳南的话没有错呀，他一个老学佛的人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侮，他何必得罪人呢？他就是这样说，他也知道妄语的罪业和果报，而且这种话说错了，责任很大呀，仗人会命啊。人家是善知识，你说是魔，这总是自己起码是要有八分把握，要九分把握才敢这么说，不然的话自然也要含蓄一点呀。所以那个陈建民那是肯定又肯定啊，他死了之后的情形很不好，大家还给他擦粉，给他宣扬如何如何。有的人要愚痴起来，他很聪明的人可以做很蠢的事，他这是感情。所以我们现在不注重感情，我们说我们不要这么建立一些感情的关系呀，我们都要是理智啊。理智这就是要正确，都是为了佛法呀，建立在这样一个崇高的基础上。这个密，一方面我们要赞叹，一方面是要敲警钟。目前有两个和尚到了美国，也是让人家发现有一些不妥当的行为，我们就不说谁是谁了，种种的。所以这一种就是很难呢。密宗是殊胜，但是很难学呀。我是从抗战期间跑到南方去了，跟我同船的就是叶曼，是新娘子。那时候日本投降，我从重庆回来之后，弘扬以密宗为主，解放了之后分配到山西，山西后来又调整到天津，北洋大学、天津大学，后来回到邮电学院。从天津回来，这就是主要弘扬禅宗。文化大革命当了牛鬼蛇神，进了干校，到了河南。这一段是一生 最苦、最艰苦的一段，不能想象。我就说，分成八份，每个人分我的八分之一，八个人恐怕都得死。然而，所幸还没有死，回来了。回来之后，再红就是净土了，以净土为主了。所以，确确实实把这几个方面，我自己这三个还是平等的。这就是从实际的情况来看，种种的因缘来看，只有这个净土，底下也称赞是最稳当。所以华藏密言也不离极乐，数穷三际，恒遍实虚，阿弥陀佛。这一段拜这个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本尊，极乐就是华藏密言，这个教主就是大日毗卢遮那，显密一体。所以这一段显密不二，这个阿字，一个阿字就出生一切陀罗尼，从一切陀罗尼出生一切诸佛。阿弥陀佛中就这个阿字，现在大家恰恰把这个阿字念得不正确，这个就差一些，所以我们要按正确念，要告诉大家好好念这个阿字。